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半步峰，顾名思义，脚下进退方寸之地，往前半步即是万丈悬崖。其上怪石耸立，异木横生，其下雾霭茫茫，神乎鬼力，嶙峋险恶，天地不接。悬崖前面另有一座山峰，名曰鹰悔峰，比起半步峰之高峻也不遑多让，壁立千仞如刀削，仿佛无可立足之地，纵有些许苍翠，亦是根生石外，不假土壤，令人望之不寒而栗，悔不该登上此峰，鹰悔之名正源于此。在这两峰之间有一道天堑，由上往下看，云海凝滞，不知深浅几何，隐约还能听见可虎奔逆，川流不息的水声。寻常樵夫猎民尚且不敢攀登，就连先天高手立于此地，只怕也会生出几分人不胜天的感慨。然而就在云雾之下的崖底，江水与山壁之间有一条狭长崎岖，由怪石垒成的石道，此时却有两人一前一后走在上面。江水汹涌奔腾而去，浪花不时卷起，拍打在又湿又滑的石头上，行走时稍有不慎便会落入江中，即便不落水也会被江水溅湿一身衣裳，但若将身体往里靠，又会碰上倾斜陡峭、石面凸起锋利的石壁。总之，若想在此间行走，必然左支右绌，狼狈不堪，绝无可能像眼前这二人一般潇洒飘逸，闲庭信步。二人脚步不快不慢，始终维持着三步之遥。二人之中，前面那人的步伐小，意态悠闲，真正是如履平地，后面的年轻人步伐略大一些，单看虽也飘飘若仙，可若两相对比，不难发现其中细微差异。年轻人边走边说道： 听闻20年前玄都山奇真人就是在这半步峰峰顶败退突厥第一高手葫芦姑的，逼他立下20年内不入中原的誓言，只可惜当年弟子年纪尚幼，无缘得见，想必那一战定是精彩绝伦。 放眼天下，当年的齐凤阁的确称得上第一人，葫芦姑化外蛮夷，不自量力，自取其辱，怨不得旁人。只是齐凤阁要端着道门的清高架子不肯下死手，又偏偏要立什么20年之约，除了为玄都山埋下后患，有何注意？ 师尊，这么说来，这葫芦姑的武功果然很高。 我现在与他一战，亦无必胜把握。 这么厉害？师父功力何等高深，那葫芦姑能得到师父这么高的评价，水平必然相当恐怖，说不定天下前三也排得上号。 否则我为什么会说齐凤阁为自己的徒子徒孙留下无穷后患？20年前的葫芦姑虽然略逊齐凤阁一筹，可经过20年的修炼，这种差距并非不可消弭。如今齐凤阁已死，玄都山可再也找不到第二个齐凤阁了。 唉，齐真人是在5年前登下的。 玄都山现在的掌教是谁？ 是齐凤阁的弟子，名曰沈乔。 燕无师对这个名字没什么反应，他跟齐凤阁仅仅打过一次交道，那还是在25年前，当时的沈乔才刚刚被齐凤阁收为入室弟子。玄都山固然有天下第一道门之称，但在如今闭关10年刚刚出关的燕无师看来，除了齐凤阁，玄都山已无一人堪当他的对手。可惜齐凤阁已死。 见师父兴致寥寥，玉生烟又道： 师尊，听说葫芦姑的弟子，如今的突厥第一高手左贤王坤爷，今日也在此处半步峰山顶约战沈乔，说要一洗当年的耻辱，您可要前去一看。 我闭关这十余年，除了齐凤阁之死，还发生了什么大事？ 您闭关后不久，齐国新帝高伟登基，此人耽于声色，奢靡无度，十年间齐国国力急剧下降，听闻周帝宇文邕正筹谋伐齐，只怕过不了多久北方就要为周国所并了。齐凤阁死后，这十年间天下十大高手的排位亦有所变动，其中青城山纯阳观易辟尘、周国雪亭上师以及临川学宫汝烟客会是公认的天下前三，正好代表了道士儒三家。不过也有人说，吐玉魂的巨舍智者应该名列前三，还有葫芦姑，若他这二十年内有所精进，此番再入中原的话，也未尝不能争一争天下第一的位置。师尊，今日坤爷约战沈乔，想必又是一场难得的精彩。沈乔此人深居简出，自接掌玄都自负以来更少与人交手，只因他师父齐凤阁赫赫威名，他才被排上天下十大。师尊若想瞧一瞧玄都山的底蕴，今日一战便不容错过。眼下宴会峰顶怕是已经挤满前来观战的高手了。 你以为我今日来此地是为了观战吗？ 那师尊之意是？ 当年玉生烟拜入燕无师门下时也不过七岁出头，三年之后燕无师与魔宗宗师崔游望一战落败，负伤闭关，这一闭就是十年。十年来玉生烟照着燕无师的交代继续修习，也走了不少地方，进境今非昔比，早已跻身江湖一流高手，但师徒毕竟十年未见，总有些生疏隔阂。加上如今燕无师境界越发高深莫测，玉生烟心中的敬畏之情也就越发深厚，以至于平日在旁人面前潇洒倜傥的做派，在师尊面前却变得束手束脚。 齐凤阁与葫芦姑一战我早已看过，沈乔和坤爷俱是他们的徒弟，又年纪尚轻，纵然再厉害也不可能超越当年齐胡二人的盛况。我带你来此，乃因此地水流湍急，地貌险峻，上接天运，下通地灵，最宜练功领悟。我闭关之时无暇顾及你，如今既然已经出关，便不可能放任你在目前进境上徘徊不去。在没有悟出凤林原点第五重之前，你就在这里待着吧。 啊，师尊，这十年来我看上去玩世不恭，可于练功上可一日不敢懈怠，以我这二十出头的年纪，凤林原点能练到第四重，在江湖上也算是年轻一辈有数的高手了，谁知道了师尊嘴里怎么感觉毫无可取之处了。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就已经突破了第六重，你有什么可骄傲的？与那些小鱼小虾比，不如与我比。 啊，师尊天纵奇才，弟子怎敢与您比啊？ 用你所能想到最厉害的手段招呼过来，我要看看你这些年的进境。 燕无师虽以两鬓星白，却并不妨碍他的魅力，俊雅容貌反倒因为这抹似笑非笑而越发令人移不开眼。一袭白色宽长袍服被风刮得猎猎作响，人却依旧岿然不动，单单是负手立在那里，便已有了傲视天下的无形气场与威慑，令人倍感压力。站在他对面的玉生烟此时便觉有股扑面而来的窒息感，逼得他不得不后退两步。自出关之后，玉生烟还未被试过武功，闻言有些犹豫，又有些跃跃欲试。然而他在看到燕无师脸上一闪而过的不耐时，那仅剩的一丝犹豫也消失殆尽。 那就恕弟子无礼了。 话音方落，他身随异动，衣袂扬起，也不见如何动作，身形便已经到了燕无师近前。 玉生烟抬袖出掌，在旁人眼里，他的动作毫无力道，有如春日拈花，夏夜浮尘，轻飘飘，不带一丝烟火气。然而身处其中，才能感觉到，随着他那一掌出来，以他为圆心的三尺之内，草木俱动，江水逆流，惊波沛立，浮沫扬奔，气流澎湃而起，悉数涌向燕无师。但这股悬江倒海一般的气流到了燕无师跟前，却仿佛被无形屏障挡住，纷纷往两旁分去。只见燕无师依旧站在那里，甚至连身形也未动摇分毫，只待玉生烟的手掌到了眼前，方平平无奇地伸出一指，只一指，不能再多。就是这一指，便将玉生烟的攻势生生凝练于半空。玉生烟只觉得自己拍出的那一掌，掌风忽然悉数回流，扑面而来的是比方才自己所出还要厉害数倍的逆流反噬，不由大吃一惊，足下借力茫茫抽身后退，这一退就一连退了十数步，直至在石头上立定。玉生烟不由惊出一身冷汗，依旧有些惊悸难平，再也不敢洋洋得意了。 多谢师尊手下留情，我这一掌放眼江湖已经很少有人能接下来，然而师尊仅仅只凭一指，就逼得我不得不撤掌自保。幸亏师尊只是在考验我的境界，没有乘胜追击，是换了敌人。 莫要浪费了你上乘的资质，过些日子我会前往突厥一趟，你于此地悟出第五重后，若是无事就去找你师兄，勿要在外多做游荡。 是。 此地景致天成，少有人知，我欲游览一番，你就不必。 话未说完，不远处头顶传来一阵动静，二人循声望去，便见一人仿佛从上面跌落下来，撞断重重枝桠，最后直接摔落在崖底。落地时的那一声闷响，连玉生烟也禁不住低呼。 从这么高的山峰上摔下来，即便是先天高手，只怕也很难保住性命了。更何况这人肯定不会无缘无故落崖，必然是受了重伤所致。师尊， 你过去看看。 嗯。 玉生烟疾步上前，看到对方一身道袍多处破损，像是落下来的时候被枝桠石壁划到的。血痕血水交错纵横，血肉模糊，连原本的容貌也看不大出来。人早已昏迷无意识，连手中的剑也握不住，落地的同时剑就跟着落在不远处。 怕是全身许多骨头都碎了，从脉象上看似乎还有一线生机，不过看着伤势，即便救活过来只怕也生不如死。师尊，今日是沈乔与坤爷约战之日，此人从上面落下来，莫非是…… 玉生烟毕竟出身魔宗，再如何年轻善心也有限，所以即便此刻身上还有大还丹，他也没有掏出来给对方服下的意思。但他看着此人，对其身份倒有了些许猜测，今日正是坤爷约战沈乔之际，此人怕不是和这二人有关。燕无师走过来，没有去看人，而是先捡起遗落在旁的一把剑。此剑剑锋冷若秋水，毫发无损，倒映着江水雾霭，似乎也泛起丝丝涟漪。靠近剑柄处有四个篆体小字，山河同悲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